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今天的月影流声，我是于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是电影《窃听风暴》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名东德国安局的情报员，由忠于职守转而对自己的工作失去热情，进而改变了立场。这部影片获得了2007年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配乐由盖布瑞尔·雅德制作。下面的这首歌是电影当中作家生日时留声机里播放的唱片。 Versuch's doch mal mit Champagner. Der geht ins Blut und haut nicht um. Champagner ist ein großer Wanderer. Kommt überall herum. Versuch's doch mal mit Champagner.Der hebt die Stimmung ganz enorm. Der eigene Mann ist wie ein anderer und kommt ganz groß in Form. Du bildest dir ein, eine Wolke zu sein. So schwebst du durch den Raum, direkt in den siebten Himmel hinein. Und schön.Und all

stand by me? Whenever you're in trouble, won't you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Whoa, 下面这段旋律是《雨人》的结束曲。雨人是指一种自我封闭症患者，这类人呢，性格孤僻，不善社交，只会自我思考，其中也不乏一些在某一方面智力超群的人。汤姆·克鲁斯在这部影片当中贡献了不凡的演技。那接下来的曲子来自他主演的另一部电影《生于七月四日》，这是我认为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最好的一部电影，值得一座奥斯卡小金人奖杯。 be someone, but it all works out. It doesn't matter much to me. Let me take you down, 'cause I'm going to Strawberry Fields. Nothing is real, and there's nothing to get on about. I'm going to 山姆的这首著名的《草莓田》是翻唱版，这是电影《我是山姆》的配乐。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智商只有相当于7岁的孩童的父亲，与有关当局争夺女儿抚养权期间发生的故事。这部影片非常的感人，同时呢，这部电影的配乐也都非常精彩。下面的这首《我们俩》就是来自这部影片。 Hard-earned pay. You and me Sunday driving, not arriving on our way back home. Run away home, run away home. We're going home. Sending postcards, writing letters on my wall. You and me burning matches, lifting latches on our way back home. Run away home, run away home. We're going home. solo in the sun. You and me chasing paper, getting nowhere. On our way back home. Run away home. Run away home. We're going home. 今天我们分享的电影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故事片。那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粤语歌，来自莫文蔚的《恋一世的爱》。这首歌曲出自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这部影片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看。那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放低你酒杯，杯里是空气，我不想再喝酒，原因我在等你，盼我将暖水藏动机，恋一世的爱，刻挂铭心。为你愿意等温水池的梦，终于发生。暖在我心 ，Fill me with everlasting love. Let me try. 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